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三天两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松天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向远方，爱生活，最强的力量给予你我。 品味1033，纵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个时段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遥望着幸福留言说，很多东西都不成比例啊，比如说明明付出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我觉得那个明明很委屈，明明是谁啊。这个时段的开场曲，潘玮柏，爱上未来的你。 从前不相信捉摸不定的爱情，那天的故事像城市传奇，是神的安排让我终于遇见你。你说要一点时间考虑，我很愿意把心快递给你， 爱上未来的你，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陪你一路上到了科。有听众留言说，不成比例的事情，我明明很认真的在上班，又是明明啊，但是结果我却出错了，结果就被领导训了，我付出的努力和结果是不成正比的。我最近因为工作了几年之后啊，我总结了一条经验，怎么样可以不出错呢？你不做事就不会出错呀，我好机智，对不对？那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花开三十九酿成了飞天，人在梦外之梦雪化成了青藤，夜灯扶摇声上空，离人还在等，不舍得不再遇见有情的人，原来不

FM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保持好心情。好心情的是苹果要招聘啊，而且他们的招聘广告啊不是广而告之，而是隐藏在他们的官网当中，你必须要有一定的技术含量才能找到他们苹果公司的招聘信息。然后呢你当然要参加面试了，面试的时候苹果公司会问一些问题，包括如果要使一部苹果手机漂浮在半空当中你会怎么做，或者是哎，你聪明吗？我都想好了，我有幸啊参加到面试当中去了之后，他问我你聪明吗，我一定会回答他说我当然聪明啊，我多聪明啊，我把我 iPhone Wallet 呀 iPhone iTunes 啊苹果上的播客呀耗流量也用不上的 FaceTime 啊我都特别聪明的把它们隐藏了起来。林俊杰，爱情 Yogurt。 在地上的优格里下死毒气，你说那味道刚刚好，热量能降低爱情的过敏反应，感觉你幻想的情节，快速影子就聪明了，连聪明的猜忌不完了，等了我的全部就能习惯吗，快不习惯我和语言啊，请别理会简讯的笑话，我问的题测不出我在为你发笑、yeah、喝下我的爱情有个勇气的味道，不许多问直接可到达，在冰箱的优格里下死毒气，你说那味道刚刚好，热量能降低爱情的过敏反应，看见你幻想的情节，我是冰冷自作聪明，连聪明的猜忌不完啊， 是林俊杰爱情 yogurt 爱情酸奶哦，这首歌真的是表达出了唱出了一个现在热恋当中的人的心情，这个感觉就像是喝下了一口浓郁十足的酸奶是吧，这个里面全都是勇气的味道，好美好啊，好想体会。 是九点三十分，

如果我能看得见，生命也许完全不同。可能我想要的、不喜欢的、我爱的都不一样。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是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我望向你的脸，就只能看见一片树。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掀开？在我眼前，就在我眼前。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萧煌奇，你是我的眼。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听众留言说啊，我觉得我的体重跟我的摄入量完全不成正比，我就是用猪羊牛他们的生命也换不来我的体重啊。哎，你说你那都不成正比，到我这儿啊，我真的是喝口凉水，我的体重都是以指数增长的。继续听歌，李美玲，楼道。 中间是我应不应该鼓起勇气。

蔡依林的歌 Love Love Love， 这首歌呢收录在蔡依林2004年的这张城堡专辑当中，同时这张专辑当中还有很多经典作品，比如说爱情36计、就是爱，还有柠檬草的味道。而雷克斯呢要继续跟你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到能量好音乐，这一首歌很经典，这是陈小春在当年那张神马救救我专辑当中的作品，多谢老天爷。 皇天在上，请恕我执着，天天辛苦为了什么？命运之神呀，高抬贵手，不要忘了我，拜托。疲劳爱情的人很多，日子再苦还是要过。阿弥陀佛呀，帮帮我，不要看着我堕落。在昨天再看，可是把纸上一撇，把输给世界，只想要活得快乐一点。我是一个人，不是神仙，多谢老天爷把你给了我，我的爱胜过全世界，不如就这样跟我走吧，爱我你不会更讨厌，多谢老天爷，你是公平的，这样小人物的心愿，距离那么远，你还是听得见。天在看，可是把纸上一撇，把输给世界，只想要活得快乐一点。我是一个人，不是神仙，多谢老天爷把你给了我，我的爱胜过全世界，不如就这样跟我走吧，爱我你不会更讨厌，多谢老天爷，你是公平的，这样小人物的心愿，距离那么远，你还是听得见。多谢老天爷把你给了我，我的爱胜过全世界，不如就这样跟我走吧，爱我你不会很重演，多谢老天爷，你是公平的，这样小人物的心愿，距离那么远，你还是听得见。皇天在上，请恕我执着，天天辛苦为了什么？命运之神呀，高抬贵手，不要忘了我，拜托。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要有梦想，有勇敢去闯，全世界一张漂亮的照。 运动的操场，我只想赖床，能不能把完美放一放？ 撒野撒野，在舞台

作品《眼泪笑了》。对，当选择困难症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应该就会笑了。只要你拿出 iPhone 打开 Siri， 然后对着 Siri 说抛硬币，或者说抛个硬币， Siri 呢就会随机给一个结果，给出正面或者反面的回应。当然如果你不想在大庭广众下面对着手机来说话呢，其实可以在对话框里面轻触编辑手动打字都是可以的，这样你的选择困难症应该就完美的解决了吧。 陪你熬夜聊天到爆肝也没关系，陪你逛街逛整片民族也没关系，超感谢你让我重山站的老王子，让我超级认识 Hello B你是空气，但是好闻胜过了空气。你是阳光，但是谁能照进白夜里？谁能在昼夜能阻止微光的生命？你就是我高明 ，Hello me。 10:2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河之声会在每天的准点和半点报道各单位的工作职能、动态以及服务百姓的方方面面，欢迎收听参与。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三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本期为您播出监管动态，行宫东大街食药监所开展城乡结合部药店诊所药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查。参与我台三河之声节目的联系电话是7155656。

去爱。 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我是最有能量的场景主雷克斯。今天呢，给那些选择困难症的朋友出了一个好点子，就是用 iPhone 的 Siri 来决定抛硬币是正面还是反面。世界上呢，没有什么是不能够通过抛硬币来解决的，如果一次不行的话，那就抛两次吧，而如果没有硬币的话，就找 Siri 来帮助你吧。不过呢，前提条件是你得有一部 iPhone 才可以呀。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李健的作品《春风十里不如你》。 心悄悄开了锁，心潮渐渐涌上来，就像解冻的冰河，梨花开，燕归来，可是你却不在，不知有找寻你，芬芳还在我怀里，紧抱双臂想守护一个秘密，不知如何形容你，温暖留在我心里，紧闭双眼不放走一丝甜蜜。